些藏的勇敢，越挣扎黯然身上越盛开，剪不断我在手心的未来，用一切交换的 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北京时间下午的5:07，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还有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伦伦。 各位下午好，我是今天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但是却出现在这里的思农。 哎，我们特邀的嘉宾思农哈，哎，这周二又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了。为什么这个请思农先过来当嘉宾啊？因为 还债了。 对，什么还债？因为今天我们节目做的跟思农平常研究领域有关哈。就是 有关吗？ 我来给你找补一下这个事儿、啊。 行，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活力榜的这个榜嘛，每天要给大家推出一个榜单。嗯、今天要其实推的这个榜单呢，是一个最近几天哈大家都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儿，尤其是90后哈。 对， 这个词儿 这种90后、 你们这种90后、嗯、这个词儿已经是在你们的窝里边炸了锅了。 对， 对吧？ 没错。 哎，所以呢，我们要今天跟大家排一个这个榜单，但是这个榜单通过一种什么形式来呈现？我觉得通过音乐。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 嗯、你这着不得我自己都信了。 对，其实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是推荐几部电影哈，但是电影当中跟大家今天分享是电影当中音乐、嗯、为什么是音乐。 对， 因为这个音乐它表现出来这种情绪啊，跟我们今天探讨这个主题是非常有关系的。 太像了。 怎么样，还可以吧？这个 我自己都不太信。现在 真的是这样哈、啊、 其实刚论论说了半天，说这是一个什么词儿呢，相信现在正在听正在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应该已经能想到这个词了、嗯、就是佛系这个词。 对啊、嗯、其实啊今年真是一个造词儿的大年哈、嗯、这种标签词儿啊，这个真的一叫一个响。像我前一段其实我们节目也做过啊，说这个应该是冯唐写了一篇文章哈、嗯、管这个中年人贴了个小标签上叫 油 腻。油 腻就你这种 啊。然后呢、哎、什么叫我这我是青年好不好，青年、风华正茂的青年。然后呢、 嗯、 这个就近几天就由于这篇帖子哈，这个出处是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嗯、但是这篇帖子看到很多人好像都在转，然后就把这个90后就是现在真正的青年一代贴了个小标签叫什么呢，佛系。 对，没错。 嗯，而且这个佛系是什么意思，其实啊说实话我到现在看过几个版本啊，这可能大家对这个词儿，因为它比较这个词儿相对比油腻更抽象一点， 理解都不太一样、 对 是吧。 对，你说到底什么、嗯、什么样人才称为这个佛系青年，佛系90后、嗯、 我觉得呀，因为其实昨天我们的这个稿子出来以后，我还跟论论探讨过。 嗯， 我说我觉得这几个电影不够佛系。我觉得佛系是什么样的？佛系就是属于那种，我对生活中的其他我不感兴趣的事物，我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嗯， 比如说今天去哪儿吃什么呀，我不在乎，随便。然后我 随缘吧， 对，随缘吧，一切随缘。但是我对我自己很喜欢的东西，我就会非常的专注去做它。我觉得这个才叫佛系。你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路飞，我就觉得很佛系，你不觉得吗？ 啊，就海贼王里的路飞， 对对，其他的东西都很大大咧咧的， 佛系少年， 对，是一个佛系少年，这是我的理解。 啊， 那你的理解呢？你对佛系的理解是什么？ 那咱们这个理解可能真不太一样。 嗯， 我理解的佛系其实就是，因为其实为什么叫佛系哈？我理解就是，其实包括啊，咱们说远一点，这个今天中的时候，为什么管中年人叫油腻？其实是一种，其实这种贴标签现象并不是特别的好哈。说实话，因为毕竟每个群体嘛，它当中总有一些这个个体在，你不能说 一棒子打死 啊，对对对，就一下把这个标签往整个群体上一贴，我觉得这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我们概念当中的所谓标签哈？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真到了，比如到这个岁数，或者说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的时候，哎，我们这一代人啊，我们都会出现一种共同的一种情绪上的，或者说是我们这个不管外形上还是心理上的一种小小的这种变化。 对， 其实这种变化跟我们以前的差别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对这种变化会很敏感。 对， 就包括人到中间之后，为什么叫所谓的油腻哈？就是我们都能感知到自己身体跟青壮年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对， 所以我们有时候自嘲来讲哈，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像我这么大岁数也经常自嘲说我是一个油腻的中年人。对对， 你这不是， 这是自嘲，这仅仅是一个，这是自黑，这是自黑。其实这个佛系其实也一样，就是90后这代人现在大部分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了， 对， 就发现跟校园当中可能不一样，面临的是对对对对，开始养生了。然后就会发现大家生活圈子其实在变小， 嗯， 跟校园生活当中那种啊呼朋引伴大学生活已经有区别了。 嗯， 所以我理解的佛系其实更是一种我们在尤其是大城市生活的这种打拼的90后年轻人哈，其实很孤独。我觉得他们更是表达上那种孤独，所以管叫佛系。 孤独。 嗯 啊，你这个理解我就明白你今天选的这几部电影的意义是什么了。 哎，对。 但是因为其实我之前看到佛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说现在朋友圈里面90后都在转那个佛系的文章，然后我们的父母好多都在转那个油腻的文章，你发现了吗？其实就是因为文章当中他提到，可能说提到10点佛系青年的代表，你可能会有8点跟他重合。 是我是我， 觉得对对，是我是我，所以你就会把它转到你自己的朋友圈里面。但是我现在在朋友圈里面看到的佛系可能还是说，就说现在怎么说呢，90后变得更无欲无求了，变得不像以前这么的充满激情了。但是你反过来想，是不是也是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就是感觉好像越来越孤独了呢？其实也是，因为就是身边少了很多能够分享你的这些激情的人和事儿，所以你确实就变得越来越佛系了。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就是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了。 没错 啊，今天其实我们为大家这个盘点的这几部电影啊，为大家推出这个电影的榜单，其实也是所谓的佛系电影。当然就像刚刚我们两个讨论的，其实我们两个对佛系，什么叫佛系理解也不一样，相信每个人大家哈理解也都是不一样。 对， 但每个人都有一份理解。但是今天我们以这个为一个由头哈，给大家抛出这几个榜单，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是真的当自己哈会感受到特别大的这种压力啊，这种什么时候可以去看一下这些片子，看完这些片子你就一点不觉得自己那种纠结算纠结了。 难道不是更有压力了吗？ 你就会觉得哇，原来世界还有这么惨的人，原来这么孤独这么佛系的人，然后就会觉得哇，那看来我活得还不错， 这个， 对吧？ 对， 也是给大家解压的一种方法啊。给大家准备了5部片子啊，都是我们打引号的这个比较佛系的电影，我们先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哎，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第1部电影的名字啊很简单，叫做月球。哎， 听着就很孤独。 哎，是09年的一部电影哈。这个电影其实它描述的这个剧情梗概跟大家大概的整理一下，大家就觉得很佛系。就是说一哥们儿他被派上月球去工作了，一个人在月球上工作了3年多，最后愣是没回来。你觉得 没回来？ 对， 为什么呢？ 哎， 他知道自己回不来吗？ 他知道自己回不来了。哎， 哇，好惨啊！ 挺佛系的。 但是好像里面还有说在地球上有人克隆了他， 哎，对对， 维持他在地球上的生活，对吧？ 哎，没错啊。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更惨。 嗯， 就是 我比如说我可能在地球上我还有家人对吧，我还有朋友，他们知道我去了月球生活， 嗯， 但是当我一个人在月球孤军奋战的时候，哎，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他们身边多了另外一个我， 嗯， 就我的存在好像对于这个世界就没有意义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挺佛系的， 好难受啊 是吧，对吧，其实啊这种情况呢我们现在啊在我们目前所知的社会当中是没有发生的，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近几年人工智能啊包括机器人呀，发展得很快哈，其实现在也有各方关于这种技术吧发展的一种讨论，就是从伦理方面来看哈，我们现在这种技术的发展对到底是合不合伦理的，多方也在论证这个事情，但其实不管怎么样也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像比如说这部电影的导演啊邓肯琼斯这些艺术创作者一些想象的空间，他就把这些我们只能在想象当中想着，哇这个事儿要发生太可怕了，然后他就会真在电影当中把他这太可怕的事儿让我们拍出来，让我们看到觉得哇原来这 是 这么太可怕了，原来这是这么真的是这么可怕， 对 嗯，其实这个月球呢这种片子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是2009年，就跟那个孙东刚刚讲的一样，就是讲着一个人哎去这个月球上从事这个能源开发的工作啊，被公司派过去的，然后在月球上呢跟他这个一直守候3年多的一直就是一个机器人， 嗯， 然后就在他马上要结束在月球上的这份工作还有2周就要回家的时候， 嗯， 突然发现另外有一个人被派了上来，而且公司高层也拒绝了他回地球的请求， 另外有一个人被派到月球上 来工作， 嗯， 然后他见到这个人后突然发现这个人就是他自己，然后这个人跟他说的也是他刚刚跟公司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 嗯， 然后被送到月球来，就跟他3年前自己的经历 完全 是一样的， 哦，好神奇啊，回去要去把这部剧补一补， 哎对，其实说到这儿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哇这毛骨悚然， 对，毛骨悚然， 对吧，就是一个人能够把自己在这个封闭的环境当中困守这么多天啊， 嗯， 其实我们现在想想还是挺佛系的对不对， 嗯， 他不佛系他也变佛系了， 好害怕呀 对吧，至于这部电影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其实这是公司的一个阴谋哈， 嗯， 其实结果是怎么样其实也是留在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吧，确实是 不剧透了， 对，就是这个悬念如果给大家揭晓的话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哈， 对， 而这部片子呢其实也是在近几年涌现出的这种科幻悬疑类的题材当中啊非常经典的一部啊，包括网上的评分也是非常的高的哈， 嗯， 啊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部影片当中的一段小的配乐哈， 对， 这个配乐听起来就是跟这影片气氛啊 就更吓人了， 哎呦特别贴合，就听着这么惨了，哎，我们先给大家简单的听一下哈，这段来自电影月球的配乐，我们来听一下它这个音乐是不是也挺佛系的呢， 嗯，一起来听。 大下班的时候啊，给大家听这种音乐哈、 啊，你要让大家的感官体验很不好，你知道吗？ 因为就是让大家 我都很害怕了，已经。 哎，想想啊，配合我们刚刚说那个剧情啊，一个人在游船上突然发现自己在地球上，突然另外一个克隆，就想挺可怕。但是其实刚刚啊，我在看这故事的时候，我突然又想起来，其实宇航员生活其实也是这样的。 对啊，就是这样的呀，就自己孤独的飘在一个。太空，太空是一个什么东西？太空是一个我们现在人类没有探索到的东西，然后只有自己一个人在上面，没事的时候玩一玩，扔铅笔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很孤独啊，但是没有办法，这是他们的工作。 对。其实真是这样，我们如果看完这部片子啊，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宇航员的工作就会有一个重新的定义了。 对， 我记得美国去年有一个网红的宇航员哈、在太空上待了多少天哈，一年多。 对， 哇，吓人！他天天在太空上，因为他们是有网的，所以他天天会在这个各种社交媒体上发他拍的一些照片啊，发他想说的一些话呀、哇，就是很多话。被网友们感觉哇，这他说的好棒好厉害。 对啊， 其实他都是闲的没事儿干， 闲的没事儿干只能想这些了。 对， 但是他至少还有网友可以交流，对不 对？那像我们月球当中的主人公，他就在上面，他好像只有一个机器人在陪伴他，他也跟地球上没有办法说就去交流一些什么闲七杂八的事情啊、可能只有工作的一些内容，所以真的是好惨呀、哎，我突然间想到，我前一阵不是去潜水了吗？你潜水的时候，你在海底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啊， 就如果你身边突然间没有人了，你的那个前半在你身边消失了，你一个人漂在海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孤独。 哎， 你对，但是，哎，不行，今天嗓子不太好。但是在海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那种情况下，你就很适合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佛系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对， 为什么？因为佛系你主要就是要悟东西嘛，对不对？ 没错哈。耶、yeah, ，你这个圆的真是太好了， 拐得很生硬，是不是？ 就必须有在这种啊，排除一切外在条件、客观因素的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去悟哈。 对， 这是佛系的一个能。 今天说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能实现的一条路吧哈。刚刚给大家说了一部有点这个恐怖的、稍微恐怖的科幻悬疑片，下面一部那个这个电影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没有这么恐怖了，但其实也是哈。我觉得这部电影它主要说的也是在大城市当中人们的一种孤独哈，虽然表现。形式没有这么的极端， 但结局很好。 对，但是结局是很好的，是一部非常其实有点治愈的片子，就是会让人越看越开心。 对， 尤其是看完之后会觉得很开心，尤其适合在我曾经听朋友说过，这部片子非常适合在比如说失恋之后，或者在感情受到一些伤害之后。 真的吗？我觉得失恋之后没有办法看这部电影吧。 是吗？ 因为这部电影我看过很多遍，我每一次看完结局以后，除了不同的感悟以外，有一个唯一不变的想法，就是我想谈恋爱。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看完以后都会有这种想法，尤其是他们两个在最后经过一年的时间又重新相聚的那一瞬间，就会真的激发起你内心当中对恋爱的那种渴望。 我们说的这部电影其实就是《重庆森林》哈，王家卫导演的这部非常经典的作品哈。 对， 其实就像孙东刚刚说的一样，这个可能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能够让人激起这种想恋爱的这种欲望哈。但是你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失恋之后非常治愈的一种那什么，就是你可能在万念俱灰，可能会觉得哎呀，就没人要我了，怎么办？好惨呀、啊！然后突然 可是我想恋爱了，可是我身边的人已经走了，你不就很惨吗？ 那你会找到一些新生的这种方向吗？ 就是每天对着自己的肥皂说话，对着自己的公仔说话。 看来你平常就是看这个的是吧？ 没有， 我从来没干过这个，反正 没有。其实这部电影还是真的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当初我为什么喜欢它呢？就是因为其实在很小的时候第一次看了它，看了它以后呢，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而且觉得有点前面有点不太看得懂。就是尤其是在那个第一段故事，在抓捕一些毒贩啊什么那段故事的时候，就感觉镜头拍得很混乱。然后后来慢慢长大了，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又多看了几遍，就发现他其实里面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具体怎么说的我忘了，但大概意思就是说，每个人之间其实都可能在某一点从陌生人变成互相熟悉的人。就是我从小到大也是会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不管是你的爱人也好，或者你的朋友也好，你们可能小的时候就生活在同一个地区，但是你们就经历了无数次的擦肩，你们没有认识，但是在未来的某一点某一个契机，哎，就让你们认识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神奇的事情，你就会想，哎，我们以前经历过这么多次猜忌，我们都没有认识了，但现在关系这么亲密，其实这个就是这个电影所表达的一个内涵。因为其实在这个电影的前面，我记得好像是后来在看的时候说是这个电影最后有几个没有认识的主人公，在前面的那些画面里面其实也是 有 擦肩而过的， 对， 所以他们有可能会在某一个点去认识，然后去发生一些跟后面故事不一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脑洞想一想还是挺神奇的，有没有？ 佛系的哈， 对，很佛系。 哎， 而且王菲本来就是一个很佛系的女 生，哎，没错， 觉得吗？ 确实。 他闺女也是， 对，就这种感觉哈。我们一说到这个人，他身上这种气质啊，散发出来的，包括他有过的一些行为啊，一些作品啊，都能够散发出来这种的。其实这部电影就像刚刚思农讲的一样，讲述的是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一种非常玄妙的这种怎么说契合啊，或者说是产生联系，人跟之间是怎么产生联系的？可能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事件让你们两个认识，然后最后你们两个从完全陌生天南海北，就因为这一点，然后建立了可能这一生都牢不可破的关系。其实想想真的挺悬的。当时如果是没有人走出那一步，没有人往这边跨一步的话，可能我们两个人就擦肩而过，就过去了。 对啊，就有各自另外的生活了。哇，这个这么好的一部片子，为什么让我们说的也这么惨呢？ 这不惨啊，这是很佛系。佛系其实不仅仅是不好东西嘛，就是孤独也是为了，就像刚刚你说的，更好去领悟一些东西。其实， 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在佛系这篇文章刚刚出来的时候，网上有一个新闻是，其实不是哈，就是说窦靖童他是把头发都剃光了，然后有的人就说他出家了嘛，然后就刚好跟这个佛系这个事情，这个词很搭，对。但其实后来窦靖童说他只是想让头发重新长起来而已。但是联想一下窦靖童和王菲他们两个人，真的算是佛系的代表了。就不管是从你的那个角度还是我的这个角度，真的是很佛系，就是完全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对其他外界的一些声音啊什么的，我不在乎， 对 吧？ 对， 我只做好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可以了。 对，其实就像思东刚讲的，在重庆森林这部影片当中，王菲饰演的这个角色其实跟她本人啊也是很类似的。 对， 就是说我真的很喜欢她，我虽然没有太大的勇气去找她会说，但是我会一直坚守着自己在心里的那什么，包括就是后来给他写那封信，也没有勇气亲手送 给他，默默的撬人家， 对对对，去放过去。这一切的表现哈，就是像其实思农刚刚讲，这个影片其实更符合思农节目一开始说的那种对佛系的那种定义啊，其实就是对于其他的事情我可能关注很少，但是对自己所在乎的事情我是百分百全身心的去投入的哈。这部重庆森林呢，也是作为今天我们榜单的这个第四位啊，推荐给大家，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个重庆森林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段插曲，叫做 California Dream 啊，在这儿呢也是送给大家。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坤，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福利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哎，北京时间下午的5:32哈，欢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依然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论论， 我是思农。 哎，今天呢我们继续把思农哈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聊一下的是最近很热的一个词哈，佛系啊、佛系90后，说90后都已经变佛系了， 佛系驴脂， 哎，佛系驴脂啊， 佛系蓝脂，不你是油腻男脂。 我认了， 差点把你归到我们这堆儿。 不屑于跟你争辩这些问题啊！不管是佛系还是油腻哈，其实我们就是再说一遍啊，这种贴标签哈，你觉得开玩笑可以，但是如果是真是啊，有这种贴标签，我们觉得还是不太合适的啊。毕竟呢，一个这个群体啊，我们一个标签太上去，对于所有人其实也都是不公平的。那今天我们的榜单呢，跟大家梳理的哈，不是说最佛系的男的是谁，最佛系女的是谁，是跟大家说的是最佛系的电影是谁。哎，这 没 事啊， 对，就是让大家。现在以为自己很佛系，但是看了这些电影以后，你就发现你一点都不佛系，对不对？ 对，因为这些片子啊，它里边的这种主人公他这些行为啊，真的是， 太惨了， 蛮特别，也不能说太惨，有的其实挺酷的，但是都是挺特别的。 对，就很特立独行的那种。 对，比如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第一部叫这个月球啊，这个男主人公在月球上一人待了3年啊，最后发现自己下不来了。 对。 然后第二部呢，这个重庆森林哈、是讲一个。这个青春活泼的小女孩一直是苦苦的暗恋另外一个男孩哈、 对， 虽然自己 默默的为他奉献着， 奉献了很多哈、就是重庆森林。然后第三部呢，马上要跟大家推荐的这部啊，叫做《出租车司机》。哎，其实在这部电影在整个的这个可以说电影史当中啊，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的，也非常塑造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角色，就是罗伯特·德尼罗饰演的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角色。这片子比较老，是76年的，导演的是著名的马丁·斯科塞斯啊。其实这个片子也是讲的一个小人物，跟我们刚刚说重庆森林有一点点类似，只不过他的主要的着眼点没有放在暗恋上，而是放在对于自己的一种身份的这种探求上。他讲的是什么事儿呢？说是有一个美国的退伍军人，然后他退伍之后呢，就来到了纽约找了一份新工作，是开出租车。但是他又觉得开出租车这种东西啊，始终是在这种这个怎么说，在这个市井当中啊，他可能有更高的一种追求。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他碰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然后他就想追求这个女孩、然后结果跟人家第一次约会就带人去看了一部色情电影。 哇！ 然后呢这个女孩好像就觉得说，哎，说我跟你来约会，你就感觉你 太唐突了吧， 对，就感觉你这个人非常不懂礼貌或者不怎么样、 嗯、 然后呢他就对于这个事情受了刺激。他所理解为这个女孩不喜欢他的理由是因为说这个女孩觉得这个她的收入比较低啊、 那他其实还有一种自卑的心理， 没错，而且他在拉出租车的时候啊，这个见了各种各样这个乘客在车上发生的事儿、但是他的话特别少，但是他心理活动很丰富的、 话少的司机， 但是他的心理活动，哎，这师傅啊，就是他话很少、但是心理活动很丰富，当然这些心理活动是导演用一些镜头语言表现出来的哈、可以看到他对很多事情自己心里边都是有一种看法，但是他外边话很少、就是说跟不相干的事情他也基本上不会去， 对，但内心在飙戏、 对，内心在不断的飙戏，直到这个戏啊飙到他自己，轮到他自己上场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啊，这个女孩是因为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没有做出什么像的成绩来，所以才不答应跟我在一起。于是他就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哈，可能是因为这个被佛系压抑太久了，他就整个改头换面，把自己的这一个头发全剃了，然后剃了一个特别酷的那种墨西干头，就是剃了一溜，然后跟他以前的形象大变样，变一个特别酷的这种这个美国潮人的这种样子。然后他干了一件事，当然这事是在电影中干的，去刺杀总统去了。他就想以这种方法来证明自己，我在这个社会上有价值的。 这个脑回路很棒哎。 对，但是他 想问题永远想不到点儿上。 对，但是你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啊，我们现在这么说可能会觉得这哥们儿可能有点神经质啊、脑子有点不正常。但是你看罗伯特·德尼罗在处理这个角色的时候，你会跟着这个角色的心理一直在走，就是你会完全进入到他的内心世界去，顺着他去想，你反而不会觉得这些事情他干这些事情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顺着他的内心思路去想的话，这些所有他做的这一切事情都是成立的，从他的逻辑上，从他的情感的这种推进上，都是成立的。然后这个事情，当然他刺杀总统最后，成功了，但是之后、在电影里面成功了，但是呢，他也是成为了一个社会的焦点人物啊，或者被判刑啊，被审判啊，怎么样的。然后，当另外一个党派上台之后，因为这个事情，他等于刺杀了前面 大功臣， 对，然后就把他释放出来之后，然后那个女孩就对他很倾慕、很仰慕，就觉得哇，你真是有胆识，你这是怎么样？但是当这个女孩对他示爱的时候，他却又拒绝了这个女孩，又回归到了最开始做司机的那份工作当中。啊，这么一个事儿、你其实想这个结局最后挺佛系的，还是对吧？ 就他后来又回到了以前的那份工作，是吗？就不要以前的那些焦点啊，什么这都不要，女孩也不要了。 对，因为其实他一直所追求的一种就是他觉得没有办法跟这个社会融为一体、他就是自己觉得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其实跟我们现在说的这种所谓的佛系的概念是有点相似的哈、就我们现在说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对于一些身外之事都想置身事外， 对 对吧， 不在乎，无所谓， 随便随缘吧， 对、所以他就做了他自己心里比较想做的事情， 没错， 但是做了之后发现哎好像也就这么回事， 对 对，我也就只能做到这个，我也再干不出来更出格的事情了，所以他又回归了他原来的自己。 没错啊，其实这部影片它最核心的是探讨一个人如何追寻自我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其实现在相信很多90后的朋友啊，我们现在说佛系其实都是在开玩笑啊，其实背后就是我们可能也会在这个年纪有一些迷茫， 对， 有一些觉得哎呀我不知道自己应该追求什么了，或多或少也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啊， 好像对很多事情失去兴趣了， 对，就是觉得啊这事情我都没兴趣了，我未来对什么事情有兴趣，我想去做什么，可能在我们这个岁数是不知道的，很多大家都 会 去想，对，都会去想， 就心里就 越找不到， 对， 就说怎么还找不到，怎么还找不到，对吧？ 对， 其实这部片子描写的正是这个男主人公的这番心路历程啊，所以也是推荐，如果没看过的朋友们啊，可以去看一下。其实这部片子说到这儿，还有一个这个电影之外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哈、 说明这个电影很成功， 对，说明这个电影很成功，就是美国的有一个富家公子啊，叫这个辛克利，他由于看过这个电影之后呢。 就效仿这个片子当中的行为，他把这个电影哈，就是真的看进去了、 嗯， 效仿这个片子的主人公的行为去刺杀了美国总统。美国总统当时谁呢？是里根。 里根 啊， 当然最后没有刺杀成功啊。 对，可能大家都听说过里根遇刺的这个事情、嗯，但是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凶手就是因为看过这部《出租车司机》之后而做出了这个行为， 还爱上了里面的女主角。 没错、嗯、啊，他就真的去效仿 了。入戏太深了。 所以说这哥们儿啊。我们从某一个角度说挺佛系的，他也是 没错 没错啊。这是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第三部影片出租车司机啊，赵丽是为大家准备了一小段的这个插曲啊，我们还是先一块来听一下，也能顺便感受一下这部电影其实它当中的这个配乐的风格跟刚刚那两部又完全不一样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小段配乐是来自于电影《出租车司机》当中哈、啊嗯，哎，这个整个， 这一段音乐还挺有意思的，其实仔细、 嗯、变化挺多的哈、 啊。对、嗯，就是从前面的这个配器比较丰富呀，感觉就是比较的复杂一点，然后包括也有一点阴森在里面， 嗯、 再到最后就是爵士出来的那一点， 嗯、 感觉哎，整个人好像就释放出来了、嗯，就找到了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了、嗯。我觉得跟这个主人公的内心还是比较相似的。 对，所以说。今天为什么要叫思农来当我们嘉宾哈、 嗯？ 你看， 因为你这话 效果都显现 出 来了。对，思农懂音乐嘛，对不对？ 这马屁拍的， 可以用配乐的角度给我们来、哎、进行这个更全方位的诠释， 嗯、 对不对、 嗯？ 啊，这是今天排榜单第三位的出租车司机，马上呢排到第二位的这部片子要跟大家推出了。这部片子这个应该是今天。进榜的这几部片当中最老的一哈、 嗯、 1949年一部来自日本的影片是来自也是日本 你刚出生是吧那会儿 著名我当时十岁吧、 哦、十 岁来自于日本著名的导演小津安二郎的一部经典作品叫做晚春哎、 嗯、 其实可能有些朋友看过小津的片子啊也是小津在这个世界电影界有一个外号叫电影之神 对 他的片子都特别特别的缓慢哈但是你如果真的一旦静下心来看过去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后劲儿无穷。 今天我还跟论论说，其实这几部电影里面，我就看过两部、 嗯。 为什么？因为我就特别害怕看这种慢节奏的电影。 因为我感觉是这样，就所谓佛系电影吧。 嗯， 你那么轻易就能看进去了，那还行吗？ 所以我不是一个佛系90后，是吧？ 那还了得吗？对。为什么说这部电影我们打引号说很佛系啊？嗯、因为它讲述的这个故事啊，真的是一个，可以说是。特别内在的这种孤独、 嗯、 或者说内在的这种我想把不喜欢的事情排斥出去、 嗯、 讲的是一个什么事儿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父亲因为女儿大了而迟迟未出嫁父亲一直想把她嫁出去、 嗯、 然后拖了周围的很多朋友大龄剩女的故事然后呢这个女儿就一直不想嫁结果 为什么呢 其实她跟因为父亲在一起一直生活嘛两个人生活很习惯了再有她跟父亲之间这种父女之间的感情生活在一起久了哈她也会有一些就是这种个就是 有一种依恋在里面 对对对没错、嗯、其实我们都知道孩子小时候是依恋父母的 对 其实在你这个儿女长大了之后父母作为父母来讲他慢慢这种依恋的天平是会发生一个 转向的， 嗯， 也会依恋儿女更多。 对， 其实这是 两个 很复杂的感情， 互相依恋的这么一个状态，是吧？在这部电影里面， 嗯，对，没错。其实小金的片子啊，我按照我们今天来讲，都挺佛系的。 嗯， 他讲的都是一种就是家庭当中内在的一种孤独，就是家庭当中他讲的都是家庭当中一些琐事。 嗯， 但如果真的能看进去之后，会发现哇。他拍的不就是我们的生活吗？就是跟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每个人在家庭面对我们的长辈，或者现在很多朋友已经生孩子了，面对我们的晚辈的时候，都会，哎，对谁是哪样的态度，对谁又怎么样？可能这些态度我们平时作为我们的习惯哈。不太容易被我们自己体察到， 有一些就是在心里默默的，可能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但是没有去被我们自己给挖出来。 对， 嗯，但是这个导演就把我们内心的很多情绪啊，就给挖出来了， 嗯，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血淋淋的现实。 对啊，我相信，也不能说血淋淋的现实吧，其实也就是小金的片子，它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里边不分是谁是正面角色、反面角色， 嗯， 大家都一样，都是在我们这个家庭当中。每一个人哈，但是我们就是能从这个当中，甚至能对号入座去看哪个人就是我， 嗯， 哪个人就是我。 对对对，没错 啊，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导演哈。我相信，如果他现在还在世的话，因为他这名导演已经去世很久了。 嗯， 如果他现在在世，听到佛系这个词儿，给我们来拍一部什么叫佛系？哎，可能就把我们很多现在心里想的，或者说那种。这种总结成打引号的佛系那种感觉能给我们表现出来， 对，会把一些细节放大化， 嗯，对，没错啊。说到这儿，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部电影啊晚春当中的一段配乐哈，其实也是真的这段配乐我也是很喜欢的， 嗯， 也是带有很明显的小金的风格的，有这种非常明显的东方的美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排在我们佛系电影排行榜第二位的电影哈，来自小金安二郎的《晚春》，马上要推出今天我们榜单的第一位了，也是哎，也是 超级厉害， 哎，也是一部这个新片哈， 嗯， 应该是去年，而今年也是在中国有过上映哈， 对， 今年八月份的时候上映过，而且是去年奥斯卡的一个收获了很多奖项的片子，叫《海边的曼彻斯特》， 嗯， 就是说到这部片子呢，嗯，可能很多人说到第一个反应不会是很佛系，我当时记得很多朋友看完之后用了一个字儿来形容这部片子， 惨是吗？ 丧， 对，有道理， 嗯， 是很丧， 嗯， 不能再丧了。 对， 我看完了以后，我就说这电影我再也不想碰了。 嗯，就是他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太难受了，看着。 对，其实就是讲的在美国波士顿周边的一个小城哈，叫曼彻斯特，然后有一家人非常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然后这个男主人公因为他在一次朋友聚会喝酒之后的，在家里的一个小小的操作失误酿成了一场大火， 把他的孩子 两个孩子全都在这场火灾当中去世了， 对， 然后他的妻子因为这个事情也是精神很崩溃，后来 也跟他办了离婚，也是跟他到了两个地方来生活，然后他就一直是在这样的情绪当中吧，一直怎么说，就是把自己包裹在这个过去的事件里边， 就拔不出来， 拔不出来，跟周围的人也没交流，包括跟他自己的一些客户之间也会经常有矛盾，好像别人跟他多说几句话，他就非常非常的愤怒那样的，然后直到突然有一天他收到一个信息，是他哥哥也去世了。他哥去世之后呢，他哥哥的孩子正在上高中，还是一个小孩， 他要去照顾他哥哥， 对，他要去替他哥哥照顾他孩子。他哥哥那个孩子就生活在曼彻斯特，就是他当年他们家出事的那个地方，他现在已经搬到了波士顿去生活了， 对，远离那个 伤心之地，对，然后就受他哥哥的委托，他又重新回到了那个地方看他哥哥的孩子。当然他哥哥的孩子是一个典型的我们讲这种美国的青少年哈，很喜欢打冰球，喜欢自己玩乐队，然后又比较淘，然后跟外边呢这个跟姑娘之间的故事也比较多，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青少年的这种生活， 对， 就跟他形成了两个很鲜明的对比。而且在这当中还有不断的周围有朋友啊，包括他的这个侄子哈，应该就是他哥哥的这个孩子，还给他想介绍一个新对象，但是最后都是他把自己非常严的包裹在这种情绪当中。其实这部片子真的看完会让人感觉挺压抑，包括他的，我们看其实他的摄影也是很多的场景都是他一个人在雪地当中走，本来就是 他的拍摄手法，就是你会觉得这部电影整个从头到尾全部都是一种很丧的那种基调，不管是他的色调也好，还是他的拍摄手法也好，你就高兴不起来，你就一直是用特别丧的这个过程去看完了这个整个结局。虽然说其实我觉得最后可能说主人公他也算是内心得到了一些的安慰或者是释放也好，能稍微放下一点，但是这部电影真的是很多人说看完了以后不太想看第二遍了，因为他其实所经历的那种，就是你说有一些父母他可能孩子去可能丢了，或者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都会这么痛苦这么多年，又何况说是你亲手造成的一些失误，从而导致你彻底失去你的两个孩子，这样的一件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肯定是没有办法走出去的，所以这部电影就把这个人他内心当中的那种痛苦，那种仇恨，而且我最开始我想把它隐藏在心里，对吧，然后后来又没有办法，不得不去回到那个小城再重新面对这件事情，拍摄的怎么说呢，表达的特别的好，放大的挺让人难受的，我觉得 就是说作为一部电影来说是一部很好电影，但是如果让观影者来看的话，可能心里边看完这种感受不会特别的好哈， 对，就会郁闷很长时间， 对，但其实我的理解哈，因为可能现在有些朋友看过这部片子，有一些朋友还没有看，没有看的朋友千万不要被吓到哈。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这部影片在最后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就是一点点这种温暖的阳光照射进来的，对，就包括其实他跟他侄子最后的几段对话，其实他的哥哥的孩子虽然跟他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性格两种表现，但是其实或多或少的对他在一点一点的有影响， 对， 包括其实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开始跟他哥哥的孩子也交流很少，最后呢两个人可以去交流一些事情， 化解了很多的矛盾， 对，化解了很多他们两个人或者说他和这个家庭当中一些人的这种问题啊，都是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所以呢最后我还是觉得这部片子其实导演最后想给我们传达出的还是一个相对的一点点这种温暖，但是就因为这片子太丧了，所以这点温暖会让我们觉得特别暖。 是，没错 、就是， 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对对对，没错，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点点这个片段。如果现在看视频直播，朋友可以来这个看这个片段，正好听着这个电影的音乐啊，再来感受一下这个电影是如何让大家觉得哇，这么佛系，这么的孤独，这么丧的。 对。 万里行。 刚才这个听到的片段是来自于海边的曼彻斯特当中的这个配乐哈。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九八二活力榜的内容就是以上的这些了，跟大家分享几部佛系的电影。如果大家觉得，哎，这个佛系看完之后会让自己觉得好一点啊， 那我觉得感觉很不好， 很不好了哈。 完全不好。 那我们就当做是以毒攻毒，以痛治痛吧，好不好？ 对，没错，大家还是要阳光起来的，对吗？毕竟我们佛系美少女平时还是很开朗、很阳光的。 哎，没错哈，千万不要让这个生活当中啊，因为这个烦心事儿总会是有，但是千万不要影响了我们整个的生活的一个好的心情啊。 嗯，没错。 好，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那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也同样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啊，咱们九八二活力榜的节目，明天咱们下午的5点再见吧， 拜拜。 Change in a car.